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嗯， 这一阵呢我们是针对于糖尿病人呢说了说大家的一些认识的误区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些糖尿病人啊说我只吃粗粮不吃细粮，或者呢说我只吃素啊不吃肉等等，这些呢都挺好的啊，对这个控制血糖呢可能会有好处。哎，这样的说法或这样的认识您觉得对吗？ 嗯，张老师您说的这个啊也是糖尿病病人饮食的一个误区。 嗯， 哎，其实我们吃的这个粮食啊其实也就是主食， 嗯， 一定要粗细搭配。 哎， 您不能说我光吃这杂粮我不吃细粮，那么光吃杂粮有什么坏处啊？第一，长期吃的话营养也会不均衡。 嗯， 哎，不能完全的摄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杂粮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长期以往长时间的吃这种杂粮的情况下，那么呢我们的胃肠的功能就会减弱，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些胃肠道的不舒服呀，胃肠道的这些疾患呀就发生出来了，这个呢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病人的这个健康的。所以呢只吃杂粮或者是只吃这种素食，我不吃这种荤的这种东西，其实呢这绝对是不对的。 嗯， 哎，糖尿病病人最最健康的饮食方式啊是粗细搭配， 嗯， 荤素搭配， 嗯， 一定要搭配，而且搭配的越科学越合理，我们的血糖越容易被控制，哎， 嗯， 我们的健康状况越好。 对，其实您这个观点也恰恰说明，就任何事情呢，不要偏执。 哎， 啊，总认为啊，我那么做了啊，就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实际上，这个咱们中国人讲平衡嘛， 嗯， 啊，你任何事情都要平衡才 对 ，嗯， 我就去过那个孔子的故乡哈。哎，当时他就是说中国人讲究中庸， 对， 哎， 对， 平衡。然后他就是下面有一个大锅，然后中间锅上面有一个那个横杆啊，杆上面放了一个罐儿，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罐儿啊它就代表中庸。中庸是什么呢？就从锅里面舀水舀到这个罐儿里面，然后那个罐儿啊是半罐水的时候那个罐儿就是平的。 嗯， 稍微少一点那个罐儿就会歪， 嗯， 稍微多一点那个罐儿也会歪了。 对对对。 啊，所以他非常奇怪啊，我搞不懂他这个里面的这个力学原理是什么啊。他那个罐儿刚好在那杆儿的中间，然后我们就去大家游客嘛啊都去试一试，就往里面舀水，舀多一点点那个罐儿就倾斜了。 嗯， 必须得是中间值的时候，诶，他就非常的平稳。 嗯，这个呢看似是一种 啊，力学的原理哈、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哎，生活态度。 那饮食也是一样的。 对。 那么饮食呢，我们追求的也应该是平衡。 哎。 啊，任何事情都不要偏执。你像很多人说，哎呀，我就吃素哈、所有的这个荤腥肉我都不沾。 嗯。 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可能身体就会有信号，就会有问题了。 哎。 嗯。 您比如说脂代谢吧，可能听众朋友都认为说，脂代谢嘛，异常的情况下肯定是吃这种荤的东西也太多了，我血脂就高了、但是有一些纯吃素食的人他血脂还非常高， 对， 哎，动脉硬化的发病率也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您吃素啊，这个时候呢您的体内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就会低嘛，对吧？因为您没有荤的东西吃进去嘛，这个时候肝脏呢就会说，哎呀，主人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太低了，它进食的这种脂类物质少嘛，这个时候肝脏就会把您吃进去的那个碳水化合物，您吃的那个米饭馒头面条，用它来作为原料哈，就给您合成这个坏胆固醇，而且它一合成就没谱，合成的很高，所以这个时候人吃素还发生动脉硬化， 对， 哎，所以这个时候，而且人还没办法控制，对吧？您不像说我吃荤的吃的多了，这个时候我脂代谢异常了，那我运动运动，我少吃点荤的，它就下来了。但您吃素，我本身不吃荤，对吧？这是由肝脏来合成的，这个时候您还没法通过饮食来控制，哎，就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所以，像咱们世界也好，咱们国家也好，都有一些长寿村哈、采访那些老人长寿的秘诀的时候，他们有些老人呐、就比如说一个星期或者什么时候，他们要吃红烧肉啊、等等，要吃一些荤的， 哎。 对于他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也听说呢，也曾经给胆固醇呢评过反、 哎， 说咱们一提胆固醇就是一提它就色变，其实人体当中的是有一些好的胆固醇、 哎、 如果没有的话呢还影响你的健康的， 对、而且这个胆固醇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过程当中它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它是不能没有的、而且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它就是说必须得有一定量的脂类物质摄入的时候，这个 VA 才能吸收。哎，我们人发生的那个晚上的那个叫雀盲症，就是暗视觉比较差嘛啊。其实我就是一个暗视觉比较差的人，我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我就会开慢一点，就会看不清。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不太爱吃油，不太爱吃肉，不是说我主观上要控制啊，可能我体内就缺乏一种消化这种荤的这种食物的一种酶哈，我自己吃多了以后，不说吃多了，我就 没什么兴趣， 对，没兴趣，第一是不想吃，第二是吃一点我也消化不了，但是我就是可能人体内还是需要油脂的嘛啊，我就特别想吃那种干果，比如说一些花生啊，或者是葵花籽啊，还有一些像这种干果一类的啊，我就特别想吃，其实这个也就是体内缺那种油。 对对对、 哎，而且你想啊，我不太爱吃荤的东西 ，VA 就缺乏嘛，因为它不能吸收嘛，所以这个暗视觉就不是很好，所以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你必须还有我的这个指甲啊，它就是比较脆，您看我指甲稍微一长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断掉，断了裂了。我父亲啊80多岁了，他那个指甲啊非常坚硬，他留得很长的时候啊都会油光锃亮的，而且。就是它那个牢固性非常好。我还开玩笑的给我父亲说，我说我这个指甲稍微一长它很脆它就断了，留不长。我父亲说缺油。 哦、 他跟我说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有没有科学道理，他说缺油。我说我真的是不爱吃荤的东西。他说你从小你就不爱吃肉。你小时候你就这样，现在你还这样，你不爱吃肉你缺油，所以你的指甲也不亮也脆。 当然了，这也确实从另外一个方面呢说明了刚才您提到的，大家吃东西一定要荤素搭配、粗细搭配， 对， 这是一个饮食的原则。 对，其实我觉得我父亲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因为维生素 A、

这呢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搭配的比例哈。 嗯。 您看就喝粥来讲吧，糖尿病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说我不能喝粥。 对。 哎， 升糖快、啊。 哎，升糖快。但是夏天有的时候说咱喝点粥， 嗯， 其实也挺好的。 对啊，清口啊，什么的，真的是特别舒服啊。 啊，补水嘛，对吧？所以您这个喝粥的时候啊，您可以这个细粮和这个杂粮搭配， 嗯， 比如说您喝大米粥的时候，哎，我加上四分的这个黑米， 嗯， 哎，它的升糖指数一下就下来了。 对， 哎， 或者再搁一点薏米， 哎，再搁一点薏米，薏米还可以。除湿， 除湿，嗯， 利水，对吧？哎哎，这时候您看，您夏天的这一碗大米、黑米、薏米放在一起的这个粥， 再搁一点红豆也蛮可以的， 哎，红豆也可以啊，嗯，对吧？哎，这就是杂豆粥了哈， 嗯， 这种哎，您像这个黑米和薏米，它都比较硬嘛，您可以提前泡， 对， 哎，薏米提前泡两小时，黑米呢，您可以前一天晚上就泡进去，对吧？ 嗯， 豆呢，您也。可以提前五六个小时把它泡一下，哎，这个时候泡发了以后，泡软了以后，就可以和大米放一块熬了。 嗯， 哎，熬出来既好吃，又不升糖，营养又丰富。 对， 哎， 所以呢，我觉得刚才咱俩有一个概念，您看，我老说粗粮 啊， 您说是杂粮。 杂粮。 其实这个粗粮的概念呢，咱老百姓就觉得好像就是那种玉米面、棒子面啊，那叫粗粮。实际上呢，现在咱们都说杂粮，杂粮里边呢是包括什么豆类啊这些， 哎， 啊。这些属于是粗粮范围之内的， 哎， 嗯， 对，他们都是一类的，而且，哎，他们啊，这个里面含有丰富的 B 族的这个维生素， 嗯， 哎，对糖尿病病人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哎，所以就是说，关键就看我们怎么吃了啊，您看这个黑米啊，它还有非常好的降糖的作用， 嗯， 哎，黑米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这个。利用率，哎，黑米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嘛，对吧？它这个杂粮啊，就是赵老师您说的这个粗粮啊， 嗯， 它里面膳食纤维都比较丰富嘛啊，当然它口感吃起来也不那么润滑啊， 嗯， 它呢，就是可以延缓小肠对糖类和脂类的吸收，这样的话呢，就能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 嗯， 而且啊，对糖尿病的并发症，比如说动脉硬化，它呢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因为这个黑米里面啊，它有一个黑米的一个色素，哎，这个里面呢，它富含一个黄酮类的活性物质，它呢就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同时它里面呢还含有钾和镁。等等这样的矿物质，那么这个矿物质呢，可以很好的控制血压。这样的话呢，糖尿病病人，哎，多吃赵老师您提的这个杂豆粥，对吧？大米加黑米，再加点薏米，再加点红豆哈，哎，您看这个黑米呢，可以抗动脉硬化，可以降压。哎，那这个时候呢，糖尿病病人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率就下降了很多。 确实，嗯，那如何来通过饮食结构的调整啊，达到一个控糖的目的哈，使我们健康人呢更加的健康，使糖尿病人呢他的血糖更加的稳定，这是需要学习的。 哎， 啊，大家呢如果想学习的话呢，也可以呢来报名，咱们共同来这个吸收一些知识哈， 嗯， 使我们能够身体更加的健康。那如果呢您想报名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在现代疾病当中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难以治愈。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患者生活方式和行为不当导致的。那什么是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养生之道栏目举办的2018年夏季健康夏令营第二期学习班，将定于7月20号至22号在风景秀丽的京郊旅游胜地举行。夏令营中将教会大家如何通过食疗来调节血糖、血脂、血压， 如何运动睡眠，调节精神情绪，如何安排好生活，管理好时间。您呢还可以观赏京郊大地的绿色美景，品尝农家饭，轻松愉悦地度过学习时光。机会难得，仅限40人参加。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其实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糖尿病人哈，这个吃东西呢一定要均衡营养。 嗯，对，而且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如何均衡营养是要学习的哈。 嗯， 我们刚才谈到了黑米哈，它在这个控制糖尿病的这个过程当中起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啊。 嗯， 大家可以学做一款黑米茶哈，就是把100克的这个黑米淘洗干净以后呢，把这个水分控干，然后呢用大火呢把它炒5分钟，然后再改成小火再继续炒15到20分钟，炒到这个黑米呀，它那个爆开了， 嗯， 里面那个白的芯儿能看到，跟那个米花一样啊，爆开那个小花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黑米收起来了，然后每次呢拿这个20到40克炒过的这个黑米，把它呢用500克的这个开水给它冲了，冲完了焖10分钟代茶饮啊，非常非常好，可以起到降糖的这样的作用啊。 嗯， 这个我们都会陆续的教给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也可以报名参加学习班。那么最最关键，听众朋友呢，就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要控制好血糖，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丰富的营养。这个丰富的营养呢就包含了微量元素，就是丰富的微量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全是搭配合理的均衡的，然后还有矿物质，还有维生素，还有乳清蛋白等等，就是一定要在这种均衡营养的补充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糖才能更容易被控制，肝脏的功能才能被容易提升，这个时候无论是糖还有蛋白质还有脂类，它们的代谢呢才能更加的均衡，这个时候糖尿病病人才能不发生并发症。 没错。嗯，所以呢一定要均衡摄取各方面的一些营养元素哈。 嗯， 当然如果你说我吃东西哈，来摄取的话呢，确实如果你要想摄取均匀的话呢，你得吃不老少东西啊。 对，不容易。 尤其糖尿病人，你吃那么多的话，很有可能血糖升高了，一般的听众朋友呢也有可能肥胖了。 嗯， 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学习。 哎， 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啊。 对， 那为了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我们正在举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免费赠送的活动，活动当中呢我们将根据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为您免费制定的健康管理方案，但是呢免费赠送的活动仅限于每天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请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呢尽快来拨打8:30之后拨打啊88864417 88864417进行咨询，参加免费赠送和免费设定出啊为您解决健康问题的健康管理方案的活动。 嗯，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这一年，就有510万人因糖尿病而离世，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离世。在全球，每30秒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而截肢。遗憾的是，在这些截肢的人群里，有85%的人是可以避免截肢的。作为一种疾病，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各种各样并发症。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有心脑血管病变、肾病、眼病、神经性病变、糖尿病足、性欲减退、月经失调、糖尿病皮肤病变等。据我国的临床资料统计，糖尿病可引发的急慢性并发症有80多种，

气流